我必须坚强，狂哭丑态，谁乐意呵护令世界都厌恶？自爱先有力，爱人梦要醒了，别回顾无憾的你，再慰解我无谓太在乎。你讲得风凉，如肯舍弃才另有得着，自救要舍弃你。夜半醒了，为何想你？困极无聊，大可看戏，但如何捱下去都累不到你。轮到你失眠时，轮到你失败后，才去讲早人道理吧。你受罪过便讲看法，就似吹我面，宁愿承受你一巴。轮到你执迷时，轮到你崩裂后，才怪我为何未放下。但自问我亦肯听尽安抚的好话，都像听到嘲笑时，原来更害怕。我当然很傻，明知听你全没有帮助，未跌过，想救我。若有天你伴侣一笑而过，当你像我认真爱过，愿你也能做到一夜间看破。轮到你失眠时，轮到你失败后，才去讲早人道理吧。你受罪过便讲看法，就似吹我面，宁愿承受你一巴。轮到你执迷时，轮到你崩裂后，才怪我为何未放下。但自问我亦肯听尽安抚的好话，都像听到嘲笑时，原来更害怕。是多辛苦一种过程，才来说别怕。